骚动你的心，遮住你的眼睛，又不让你知道去哪里。每一次当爱在靠近，都好像在等你要怎么回应。天地都安静，唯一不安的是你的决定。天地都安静，唯一不安的是你的决定。 当爱再靠近，这是来自刘若英2002年的作品。那个时候的刘若英度过了自己唱片的迷茫期，渐渐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文艺的气质女生的风格。作为张艾嘉和陈升的首席女弟子，奶茶一出道就备受瞩目。虽然在不了解她的人眼里，她是一个平凡的女生。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听到《熊天平》。熊天平原本是一个幕后的音乐人，后来得到齐秦的赏识和发现，于是走到目前，开始成为一名歌手。他跟刘若英一样，都拥有着平凡的外表，但是却拥有着细腻的内心和唱腔。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尽管他已经是情歌天后，可是总让人觉得亲切的像邻家女生，梁静茹，《丝路》。 如果流浪是你的天赋，那么你一定是我最美的追逐。

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刚才这首歌是1991年的现代爱情故事，来自于张智霖和许秋怡的演唱。这首歌成为了90年代贯穿始终的卡拉 OK 金曲，而张智霖本人也似乎被施了魔法一样，永远不会老去，一直保持着年轻的样子。 他几乎是我们心目当中的白马王子和标准情人的形象。那么接下来我们在大牌主大哥跟你要听到的是一个伤感的声音，游鸿明恋上另一个人。 忽然一场阵雨，世界所谓无言，你熟悉的侧脸，回头就在眼前，一分神丢了手里烟，吹落了燃烧的岁月，让画面再接回从前，省略了昨天的昨天。后来的你好吗？有比较快乐吗？我应该高兴吧，却又说不上话。雨打湿你右边的肩，泪划过我左边的脸，这就是唯一的关联。当爱是仓促的句点，你曾是我吻过，我爱过，也伤过，拥有过却错过的情人，这样太残忍。你现在总是可以保持陌生，你吻过，你爱过，也恨过，拥抱过却犯错的情人，我不能过问，没权利再问他是否对的人。行吧，却又说不上话。我们是两条平行线，再没有任何交叉点，只留下心酸的感觉。当爱是仓促的句点，你曾是我吻过，我爱过，也伤过，拥有过却错过的情人，这样太残忍。你现在总是可以保持陌生，你吻过，你爱过，也恨过，拥抱过却犯错的情人，我不能过问，没权利再问他是怎样的人。还要等到爱远走，分两头，才知道多不舍你走，留在午夜梦回醉，掏了心伤心对自己说，非要等到爱远走，分两头，才知道谁都怕寂寞。你只有句话要说，你是我今生今世的守候。我吻过，我爱过，也伤过，拥有过却错过的情人，这样太残忍。你现在总是可以保持陌生，你吻过，你爱过，也恨过，拥抱过却犯错的情人，我不能过问，是我先转身爱上了错的人。恋上一个人， 不怕关上眼，喜欢再睡到以前，把你仔细想一遍，尽管距离太遥远，你不在身边，我只相信爱会超越界限。 我放开所有字典、 oh, yeah, 我就配所有语言、 yeah, 想你想到不能免言、yeah, oh, 找不到任何字眼、 yeah, 最后表达对你的 无论如实的想念、yeah, oh, yeah, 为你写上纯白想念，写上我纯白思念，就算不能见面 相片，看着幸福的昨天，你在我对面转圈，好像停格了时间，记忆里无瑕的脸，你就是焦点，我挑着光圈舍不得眨眼， 我放开所有字典、 oh, yeah, 我准备所有语言， 想你想到不能免言， 快递在家等我， 麻烦放传达室吧，小区进不来。 我可以进啊，我长得比较帅。他们叫我快递小哥，穿梭在高楼大厦，奔跑在居民楼道，传说中身手敏捷，走路如旋风扫过。其实啊，我还是个活地图，三维的那种，偶尔我会卖个萌，有时也会眼睛湿润。 小伙子，风这么大，进来喝口热水吧。 天一冷，说谢谢的就特别多。快过年了，朋友问我回不回家，当然回，但我还想说，有温暖的地方也是家。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刚才这首歌当然是王菲的代表作品，非常经典的誓言。这首歌的作词是王菲自己，而作曲呢则是王菲的前夫窦唯，所以这首歌常常被歌迷拿来想象和揣度王菲的上一段感情是如何的轰轰烈烈，如何的痛彻心扉。接下来我们在大牌主打歌带你听到一个平凡一点的声音，他是永远深情温柔的张信哲。 听说我爱的人最近订了婚，美丽的三月天里忽然我觉得冷，想说两句祝福的话来支撑，别管了，有情绪自己吞。听说我爱的人最近订了婚，回忆忽然变得很不安分，的相片始终锁在抽屉里，多久了没有看没有人，我一时间回不了神，以为谁都偷不走我拥有的女人，我能给你一切毫无疑问，怎么我不知道你会对戒指认真，我人在台北，心在伦敦，我很想找到那把钥匙打开你的门，你的香甜气息让我得到滋润，分手三年的光阴竟然什么都不剩，我人在台北，心在伦敦，一定要找到那把钥匙打开你的门，想念着你情不自禁的吻， 我一定没有找到那把钥匙 打开你的门。 听说我爱的人最近订了婚，美丽的三月天里忽然我觉得冷，想说两句祝福的话来支撑，别管了，有情绪自己吞。听说我爱的人最近订了婚，回忆忽然变得很不安分，相片始终锁在抽屉里，多久了没有看没有人，我一时间回不了神，以为谁都偷不走我拥有的女人，我能给你一切毫无疑问，怎么我不知道你会对戒指认真，人在台北，心在伦敦，我很想找到那把钥匙打开你的门，你的香甜气息让我得到滋润，分手三年的光阴竟然什么都不剩，我人在台北，心在伦敦，一定要找到那把钥匙打开你的门，还想念着你情不自禁的吻， 我一定要找到那把钥匙 打开你的门，打开你的门，打开你的门。 在90年代成长起来的人几乎都是听着张信哲的歌长大的，尽管你不一定会喜欢他，但是你一定不能忽视他的存在，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听过这个高亢的温柔的声音。而接下来我们在大牌主打歌继续要听一个高音很厉害的歌手，来自于马来西亚的柯以敏。 是谁闭上了多少夜，我还是不了解， 是什么能让我们今天会分别？反正梦都是太匆匆，反正爱只能那么浓，心已感情让它粉碎飘散在风中。只是为何当初你是不敌所有纷纷扰扰，流言之中漫天风雨，你会选择了我？只是为何如今我们不顾一切追求真爱，坚持地下苦尽甘来，你会放弃了我？再说你也不会懂，心在痛你能做什么？不再将自己深锁，错了又错，守住你的承诺太深，只会紧紧被爱迷惑，说过的话已不重要，可是我从反正爱只能那么浓，心已感情让它粉碎飘散在风中。只是为何当初你是不敌所有纷纷扰扰，流言之中漫天风雨，你会选择了我？只是为何如今我们不顾一切追求真爱，坚持地下苦尽甘来，你会放弃了我？再说你也不会，心在痛你能做什么？不再将自己深锁，错了又错，守住你的承诺太深，只会自己被爱迷惑，说过的话已不重要，可是我从 真实的表情，不愿意生活中掩饰真心敷衍了爱我的人的眼睛。我心中

来的生活，我们对自己都没有把握，请不要对我承诺什么，是否要一起生活，还是要你和我们的我，你不必为我承诺什么，我会爱你，你会爱我，只是因为寂寞。请不要对我承诺什么，是否要一起生活，还是要你和我们的我，你不必对我承诺什么，我会爱你，你会爱我，只是因为 如果非要评选出几首适合午夜的伤感的歌，那么接下来的这一首一定会上榜。它是来自于姜育恒的《有空来坐坐》。这首歌的词曲作者都是李子恒，歌曲的长度有6分多钟，而重要的部分是姜育恒的独白。如果你真的孤独寂寞，缺少友情和爱情，那么你一定会在夜里为这首歌深深打动。接下来我们就用最后一首歌来再次体会一下这种孤独的感觉。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大牌猪大哥，我是林哥，明天我们再见。 朋友越来越多，但是寂寞并不因此而少一点。屋子里如果没有朋友来，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的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的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吧。朋友真的希望有空来坐坐。 朋友，你是否还寂寞？有什么伤心话还没有说？请你有空来坐坐，来坐坐。 天要往哪儿走，我们都把做梦的时间用得太久，没有空执着，没时间掌握。一杯红茶，几句实话，胜过那穿肠烈酒。岁月不曾改变什么，只能够精心的生活。朋友，烦恼是这么多，我们每个人都在承受，请你有空来坐坐，有空来坐坐。 引擎红包不停， 快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参加开车赚钱活动，现金、油卡、养车券，海量福利等你拿！ 边开车边赚钱，红红火火过大年。详询4008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生活在这个时空，我已习惯了计算每一点付出能有多少回报，直到我遇到了他。他平均每天骑行10公里。磨10把剪刀，收入30元。然而，他却在5年内向四川汶川地震、青海玉树地震、甘肃泥石流、四川芦山地震等累计捐款23392.2元，全部都是硬币。80多岁的他，有一个梦想，希望能够活到90岁，这样就可以多一些时间。做更多好事， 做好事就是赚钱。 他就是磨刀老人吴景泉。梦想的伟大，不在于拥有，而在于付出。 北京时间。